瓶装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郭燕的文学评论，2017中国文学回眸，直面碎片记忆，彰显人性光辉。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古希腊戏曲家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改编的戏剧故事。 现代社会，个人生活通常平淡无奇，同时又面对新媒体追新求异的信息轰炸。对于身处迅捷、多元、多功能的现代生活中的人来说，真相和真实都远比任何时代更为扑朔迷离。我们身处真实和真相之中，同时真实和真相又往往遥不可及。文学如何去呈现和照亮超出一般个体认知能力的现实？文学和现实复杂而诡异的关系成为当下写作者焦虑的根源。写作的碎片化、焦虑感和批评的无力一起折射出文学自身尴尬的境地。批评话语试图通过文化、权力、经济、欲望、理性之类的概念来阐述文学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然而，现实自有其发展的逻辑和节奏，作家也有着个人化的经验模式和叙事方式。由此，文学阐述往往既没有站在作家的立场，也没有考虑读者的期待，而是在当代哲学和文化文学批评的各类范式中进行着第三者的自我独白。对于每一个作家来说，2017年依然是文学工匠在自我与他者、历史与现实、人物与命运纠缠中的笔墨生涯。写作像是有着无穷魅力的苦役，让作家欲罢不能。对于专业阅读者来说，一年的文学阅读是耗费心力的大工程。然而在海量的写作文本中，所有的个人化阅读依然只能是管窥里侧，不能见全报的一瞥。今天我们就要欣赏的郭燕的文学评论，2017中国文学回眸，直面碎片记忆，彰显人性光芒，试图从专业阅读者相对更为广博的阅读经验出发，为大家回顾2017年文坛的尝试与收获，总结一年耕耘的得与失。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一，从启蒙他者到现代个体，我的精神生长。如果说鲁迅一代知识分子在启蒙大众的层面上写出了灰色小知识分子叙事文本，而当灰色小知识分子终于在衣食无余的环境中成长为一个现代人的时候，这种生长性更加体现在个体对自我的现代身份、人格、伦理和情感状态的独白和反省。一批作家开始探究灰色生活内核中的心灵镜像，在对内心复杂性的剖析中，试图叙述现代知识分子面对自我的忏悔与救赎。基于现代个体漂泊的宿命，救赎依然是个体自我走向扩大的有效途径。在传统、权威、科学和理性被解构的时代，基于个体的道德律令和人格建构的反思无疑非常值得珍视。刘建东的《丹麦奶糖》中出现了一个现代的我，这种第一人称叙事不同于现代文学中的第三人称的领语者。领语者大多在国家之痛和个人命运多舛的维度，以个体的悲剧映射社会的不公。然而当一个现代人拥有一定的生存自由度，保暖的世俗生活让我们感觉平庸的无趣时， 又如何面对引诱灵魂和肉身的权力和欲望？文本在现代物质主义生活方式中表达了社会成功学和功利主义对人精神的腐蚀与戕害。这种精神性痼疾细微而幽深地隐藏在日常经验的各个角落，在习焉不察的情境中，让人之所以为人的信和念成为蚀骨噬心之伤。十一峰的心灵外史中也出现了现代的我，这是一个不仅仅以吃饱穿暖买车和买房为生存标高的文学人物。在对大姨妈的体贴同情与理解中，我个人被挤压的生活则汇聚到了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精神救赎中。文本以个人化的方式呈现出时代变迁中人真正的信仰、情感和伦理困境。这种对自身困境的体认，左突右冲和忏悔反思，无疑体现了后苦难时代的现代人自身精神的生长性。蒋韵的《水岸云庐》通过主人公中年危机中对于日常性的出走，在复仇主题中完成了个体自我的精神救赎。马原的《黄唐一家》回归现实叙事，对中国现实投去颇为独特的关注。文本中的时代和人物都带着马原这一代作家的底色。李佩甫的《平原客》无疑让人遥想到战国的门客和士文化，同时在一个士士威的时代，精英和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成为工具理性和世俗功利主义的隐喻和象征。对于中国人来说，身体解放意味着远离物质匮乏，又意味着解构传统伦理，这两者都会带来解放之后欲望无边的释放和释放之后的空无。与此同时，中国传统利他的、道德的、伦理的重负被消解于个性和利己主义的张扬。然而精致的物质主义也无法掩盖精神匮乏症的怅然若失。或许当现代人宣称我是我自己，以个体所谓的肉身、情感与理性为自己证明的时候，上帝、传统、历史、道德和伦理的重负轰然倒塌，这时无边的困惑和孤独就成为现代人永恒的宿命。然而人文主义的深度正是在悲观主义止步中起舞，如何在痛感叙事中起舞，艰难地叙述中国现代人的精神生长，可能是当下中国叙事重建现代世俗生活合法性和审美价值的题中之一。 二，日常性的记忆碎片与非日常性的审美关照。莫迪亚诺曾经认为，小说家的使命是拾起人类命运的碎片记忆，碎片记忆是易于拾取的，而人类命运的叙事则是考验作家对于整体社会经验的文学性表达。写作即便是记忆碎片，也应是人类命运的记忆碎片。如何从日常性记忆碎片进入文本叙事层面，再进入人性和历史的纵深，体现出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注。彭阳的《故事星球》在对当下城市生存的日常性进行叙事的同时，关注职场生存中最具有冒险精神的创业一族。小说将青春梦想和市场、资本、网络元素整合在主人公的奋斗史中。时代新人阿信在向着未来狂奔的路上，因为有着遥远的故事和对星球的向往，一代青年才有可能成为在时间维度上留有痕迹的人。胡杏能的《生死课》讲述死亡是日常的，又是溢出日常的经验，在向死而生的过程中，才能真正检验我们对于死亡的姿态。叶迷的《下一站是天堂》在对于神秘现象的讲述中抵达日常性的真与善。王祥夫的《怀余记》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写人性，主人公癔症式的自我救赎被当作嘲弄和调侃的对象，文本隐喻着以对立、豪取和贪婪为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小说论证了一个古老的观点，世人愚蠢，时间盲目，我们身处日常，更身处时间和历史之中。然而不自知、不自觉，乃至无法真正觉和悟，依然是人性致命的弱点。非日常性依然是作家更具超越性的审美追求。作家在个体非日常性的叙事中呈现出对于文学性的强烈自觉和文学创新的冲动表达。李浩的《自我》《镜子》与《图书馆》中，非日常性以戏剧的方式进入日常，戏剧舞台直指人心的自我，我执是人类的宿命还是诅咒？小航的《双生梦》